在微信当中搜索魔力，不是九八二魔力工厂， 没错， 九八二魔力工厂，同样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啦。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清新 boy， 每次都是作为我们的场控啊，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这个主持。 哇，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世界哈，也欢迎我们的清新 boy， 太想念你了哈，希望你今天多给我们招点人气哈，好，多多支持我们。今天已经在火星直播上已经预告过了，说今天啊，我们啊说这个清新 boy 刚才夸了你说月月好漂亮，月月是个美女， 谢谢啊、初来乍到，请多多包涵， 是多多欣赏 哦，对，谢谢。 今天这个话题吧，我觉得非常的应景，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九八二活力榜也是盘点了这个月饼哈，因为马上就要到十一，加上这个中秋的这样一个双假期，可以说是一个回家的好时机了。 对呀、现在应该很多人已经结束了这个很长的一周的工作哈，现在已经马上就要踏入回家的征途当中了。 我觉得这时候我跟月月应该互相的哭泣拥抱或者握个手，咱们俩现在距离有点远，咱就握个手好了。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跟月月今年十一是没有假期，我们要一直陪着大家做节目。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的七天还会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假期当中，如果要是可以家人团聚的话，也可以一同吃着月饼，然后聊着天看着我们的节目， 是多享受、 很开心了。对， 你看看啊，像清新 boy， 我们这些铁粉以及我们这个 MC 虾啊，这位朋友哈、 MC 他说也是说夸了我啊，说是个张彤是个大帅哥， 是的， 你眼光真的很好，我就相信你的直播也很精彩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一边的享受假期的愉快，一边看着我们俩在这给大家卖力的吆喝。 对，带大家一起来在下班途中或者是放假回家的路上哈，一起嗨一下。 是我们今天也是拿出这样一个回家的路上你会听什么歌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盘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档专业的音乐节目嘛，对不对？所以说还 是专业的音乐节目， 没错，我们会拿出一些大家可能会喜欢的曾经听过的或者说大家想听到的一些适合回家路上听到的歌曲。想先问问月月，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听什么歌？ 回家的时候，说到回家一开始想到的可能就是名字就叫回家的那种歌，比如说 顺子的， 对，顺子的 回家。 对， 回家， 哇，快打 call， 我需要你，调不记得了，也就是 打 call， 非常棒哈。对，一开始可能头一下想到的应该就是顺子的回家，然后除此之外可能更多的听一些自己所喜欢的歌手的歌曲吧。对， 我第一个想到的歌太喜庆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哈，就是这个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过年的感觉， 领着孩子找 回家 看 看。 对，就想一下就到了春节的感觉哈。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朋友夸赞咱们两个哈，今天太给力了，还而且清新 boy 还有像我们 爱你们 LXH520 啊，还有我们的 MC 啊，这位朋友给我们送到了很多的小火星。 哇， 说清新 boy 说财神到也不错，你就是我们的财神，也是我们的人气啊， 财神到 人气，月月都开始。已经提前恭祝新年了，再次给他拜个早年好吗？太早了，咱俩哈，就是虽然说过节回不了家，但是咱们神志还是清醒的。 对，真的是今天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家人，跟大家在一起团聚了。 对，那么首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歌曲，也是在我们的先声夺人这一板块为大家呈现。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 我把我唱给你听， 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来，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一激动嘴有点瓢， 没有关系，开心的嘛。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预告过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回家的路上大家会听什么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是点击了关注哈。 MC 刚才说因为他的名字我可能只能念 MC， 对，是这样的， 对， 还有很多朋友送上了小火星，再次感谢大家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持续锁定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今天呢一定会大家奉献一些回家的路上一定适合听的歌曲。 不知道我们的网友宝宝们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喜欢听什么歌，也欢迎跟我们抛过来哈，大家互相去讨论一下， 对对对， 互相去听一听是否真的好听呢， 谁的更好听， 对呀、啊， 咱们一起来 PK 一下好不好、 嗯、 挑战一下、 嗯、 来，第一首为大家呈现的歌曲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共同的偶像，我们的周董啊， 哇哦，熟悉的声音， 听妈妈的话、哦、我们先来听一听周董的这首歌， 好， 再来说说回家路上有哪些故事， 好， 这玩游戏我缺口在墙壁被我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99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我觉得比咱们直播间更热闹的是，就是我们的在这个火星上的直播， 哇、wow. 啊！我们的清新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光，还有我们的这个 MC 啊， wow. 我就不念你的全名了啊，还有我们的 LXH520 夸了我们两个好可爱，说我们两个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是的，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小孩子， 被你们发现了， 在妈妈面前，我们当然就是这个，是不是？好， 我们是一辈子的孩子， 是的，而且有人说咱们俩是幸福恋人，这是什么鬼，比了个心吗？ 你没有看到前面我们两个玩游戏那么不默契吗？ 对，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对的。 是刚刚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希望大家在回家的时候啊、 嗯、 这个爸妈多说你几句都听着啊、 嗯、 好好听话啊， 对对对，好好 乖乖的 听爸爸妈妈的话， 嗯 嗯。 第二首歌曲就比第一首歌曲要略略的伤感一点点、 哦、 是来自于许巍的故乡、 哦、 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再来说我们之间的那些故事， 来听。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形的浪子， 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 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太热闹了哈！刚刚我们这位朋友，刚刚我一直念 MC 这位朋友改了名字叫 X 南宫若寻，真是你是我们的铁中粉，太爱你了， 太感动了。 为了能够念你的名字，你还专门改了名字啊！ 好，念十遍 。清新包也说，我们这位叫光的朋友说，你可以改成手电筒 。 大家这名字都蛮萌的哈。 上帝说有了光，于是你就出现了。 是，还有我们的这位光哈，刚才我们说要改成手电筒的这位朋友，刚才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这个。他说一首老歌，也是在那个卡带盛行的年代迷上了一首歌，说是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也是特别适合在旅途中。所以各位，我觉得如果在旅途中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点开这首歌来听一下， 对， 可能这首歌也有光这位朋友的独特的故事吧。 嗯，应该是，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你进一步的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哈。 是，几位光在群里热闹了，也推荐你们几个喜欢的回家的歌曲，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击一下关注啊，也欢迎各位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多给我们分享，多给我们送礼物。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第二个板块魔音秀，因为今天我们的唱吧红人依然要挑战一些回家的路上大家可以听到的歌曲的翻唱，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心动不如行动，赶紧进入到魔音秀吧。 哇哦，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也预告过在第二板块，你说我这激动的， 对， 因为刚才光夸我了，说帅帅的主播你说的都是真理，要看好你，谢谢，我也非常的看好你，非常喜欢你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清新包也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他推荐的歌曲。 哇哦，我觉得今天我们把这个回家的气氛搞得非常的开心啊，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回家过十一了。 是的是的，这个清新包你和月月一起回家过年吧，还是 啊，来啊来啊 来， 我们两个是一个 style 的是吧。 是，今天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赶紧我们的唱吧红人要坐不住了，赶紧推荐第一位唱吧红人，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我是 S3 他的海风上岸，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还是带着我的腔调在这秋风老怪，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的 fly high 特别的 flow my 出现宇宙外，就好像听到附近空气谈恋爱的对白，他们都有疑问，我回答不停顿的是在回忆深处燃烧灵魂获赠的 melody 用耳语唱给你。我猜 box 说的对，我想我的 know that means 你爱的饶舌歌手他就在你的附近，听到这首歌我知道你是注定的被它吸引，就像维多利亚的精品发布会，哎，你知道这是对错的感觉，我不会让你坠落，你猜我背过情感的韵脚，我和它睡过，天生的灵感在这首歌里经过。 I'm make it easy 没有问题，我想你会中意，就像是在海边的假期，哒哒哒哒哒 Make it easy 没有问题，我想你会中意，就像是在海边的假期。十八岁让韵脚怀上我的孩子， Wanna bet in the days 线上灵感变成来自这牌子， Let me introduce 太多压力到这里全都是个儿子，让我带你环绕整个 MCT， 惬意的景象全部尽收眼底，我的生活从没有浸泡在酒精，沉醉在节拍的世界里纸醉金迷，洒在海面阳光眼里投射夕阳，走条大街小巷未曾感觉荒凉、oh, check it， 寻找我的身影像是神奇的绳索，慢慢的将你牵引进入 neighborhood party，在海的指数在这首慢慢堆积，穿过你耳机是我慵懒的声音，你爱的饶舌歌手。 好的，感谢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我们的清新包哎，嘴太甜了，一直在夸小姐姐，说美而有文化，你也是非常的有文化，非常会夸人哈、 嗯，嘴巴很甜哦。 是、 嗯、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位，我们的唱吧红人已经登场了，如果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我是 S3 的话，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平台上扣数字一，表示你对他的支持、 嗯、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一位火星直播的一位朋友说，贝克贝克说三哥最棒哈，也看来是我们的这个我是 S3 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哇哦， 看来你非常非常喜欢他哈， 非常关注着他哈。 是的是的， 确实表现得很棒，我刚刚目光一直被他所吸引、嗯、 是一直就是目不转睛的 盯着那个屏幕在看。对 对对，其实这首歌啊，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说唱部分哈、 嗯、 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想去海边度假这个十一的话，可以听到这首歌、 嗯嗯、 海边吹吹风啊，享受一个非常欢快的节奏，可能会玩得更开心吧。 嗯，很轻快的、嗯、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非常适合假期。 是的， 嗯， 现在我看到大家扣数字一的频率不是很高，一直在夸我们两个光还有清新 boy， 还有 我 们的这个爱情男龚若寻，真的大家不要太爱我们。 我们躲起来。 不能躲不能躲，我们俩要被大家爱。 好的好的， 平时爱都不太够，所以说今天大家多多给我们的爱好不好。 对对对， 来，接下来第二个唱吧红人来自我们的 FM370 哈、 嗯、 他带来的歌曲是潇洒小姐、 wow、 那么这首歌是一个电子风非常的强烈的一首歌曲，期待也是有一种就是度假年轻人度假的那种 happy 的感觉。 嗯，潇洒小姐 来欣赏一下。 嗯， Hello， 星期一的早上好。 觉得已经身体跃动起来了哈， 摇摆起来了，跟着他的节奏。 是的，是的、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唱吧直播间哈，我们看到这个 X 南宫若寻说：“哎呀妈呀，我身体不受控制的跟着音乐节奏一起飞了起来。 嗯” 你是有多嗨啊？ 那就放飞自我，一起嗨起来吧。 是的，而且我们的青青包还说。而且还是光哈，光这位朋友说、嗯、说超喜欢这首歌，非常的动感，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全身的细胞都跟着律动起来。 嗯，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已经有50多位朋友帮助我们顶上了热门，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 快去扩散一下， 来青青 boy 继续帮我们预告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嗯、我其实非常非常期待，我们就特别喜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嗯、 来到我们身边、 嗯、 跟我们一起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对， 嗯， 其实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觉得就是 像朋友一样了，对不 对, 对，有一次我们叙叙 旧，每天的一个相约，是不是？ 是是是， 对、嗯、而且刚刚说到潇洒小姐这种特别快的这种律动和节奏哈、嗯、比如说我们回家的时候，尤其是比如开车回家在高速上的时候， 对， 然后听一些这种 hip hop 或者是这种比较这种非常带感的节奏，就跟着一起燃起来，那种感觉也特别好， 是 就是速度飞驰的速度，再加上这个车内非常嗨的非常燃的这种节奏哈、啊、 对， 嗯，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样会增加你的这个疲劳感，去消除疲劳感， 对对对 对, 对， 会加快你回家的节奏，不会觉得啊太慢了， 或者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回答是非常精妙的， 对对对对 对月月从活力榜开还是回到了我们新歌声吧， 对对 被挖了墙角 一起嗨、 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上，我们的光说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就是觉得时间有点短，每次都要提心吊胆的盯着时间表、嗯、我们也期待说以后时间能够越来越长，也希望光像清新包爱还有我们的这个 X 南宫特巡，我们这几位朋友哈、 嗯、 都来到南宫若巡，刚才说错了，对不起啊、嗯、刚刚希望大家都能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再改一个名字哦 建议你再改一个 叫南宫好了 嗯，清新包爱还说、嗯、如果我们有缘可以一聚，可以喝点浪漫的小红酒，我觉得可以， 静 雨姐一个底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期待我们有缘相聚、 嗯、 好，接下来的第三位唱吧红人哈，依然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李来自于我们的李多纳 Donna、嗯、落叶归根，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应景， 嗯， 就是回家的感觉， 好呀， 我们还是先听听他的翻唱效果究竟如何，大家是不是想要挑战一下他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也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加油，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 听到的第三位我们的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哈，非常有个性，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李多纳的落叶归根，其实我们刚刚清新包还有光都说到了，说听着这个前奏感觉有茉莉花的影子，但其实后面确实有它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些界限吧， 嗯，对，因为它是开头的时候就是有茉莉花的这个旋律哈，然后中间也穿插了一些，应该是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对，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很深情， 是的， 嗯， 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我今天就负责就是这个播报大家怎么回复的， 对对对， 是的，现在清新包也非常的幽默，说哈好像唱的像中秋节吃月饼的情景、 哦、 你是有多饿而且我们的这个 Mason V 说他认识我们的这个李多纳，而且他的碟也很好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李多纳 Donna 哈， 哇、 而且现在我们南宫若旋这位朋友说，嗯，我白水随便灌，其他酒随便看，保证不收钱。 啊，这是刚刚我们要一起 约酒的事， 对对，约酒的事儿， 大家要约起来了是吗？ 嗯，对，也是期待呀。 对，也想问问大家， 说清新包爱啊，光还有我们的各位朋友哈，你们中秋节国庆节假期要回家吗？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也希望大家刚刚进入到我们这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回复一下大家的路程，看看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月月表示非常的羡慕。 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回家路上到底喜欢听什么歌，什么类型的，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心情呢，都跟我们分享起来。 刚刚三位的唱吧红人的演唱估计大家都很喜欢了哈，看来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所以一二三并没有进行投票哈，都每一首歌出来大家都夸。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表现了，今天咱们就大团圆啊、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了，不要 胜出，大家都好， 对，谁胜谁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圆圆满满的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来听听这个假期哪首歌非常的有故事，依然非常的好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听到这样的一个熟悉的旋律，感觉心情没有刚才那么嗨了，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小沉静了，现在有 小伤感了。 刚刚我们看到问到了我们几位好朋友说大家现在都在哪里啦，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了。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南宫若璇说他已经在成都了，成都是不是你家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爱你们，光也说到爱你们哟，希望宝宝们一起来比心啊，来表示对节目的喜欢，也谢谢大家。现在我们看到清新包啊，还有几位朋友都在给我们比了很多很多的小红心，我已经刷不过来了， 真的已经刷屏了，好感动。 对，非常的感动，我现在真的 想要流泪。 对。Mason威说结束了舍不得，没有结束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而且在整个的十一假期我们并不放假，挑战新歌声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节目会不断的进行播出，希望大家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其实不管是否在回家的路上啊，都希望在十一假期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同时也希望即使不回家，即使在工作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都要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同时说一些祝福，因为确实在这样一个中秋佳节大家团聚在一起开开心心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光说到了辛苦了宝宝们啊，南宫若璇说我舍不得啊，然后我们的钱道柔情说南宫若璇说别走，我们现在还不走，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好好陪着大家啊。好的，我们接下来为您呈现的这首歌曲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因为今年的国庆吧，就是正赶上10月4号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团圆节，中秋节。所以说每当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听到王菲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我们也是喝着这个旋律一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节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听听歌，然后再说说我们的舍不得的感情吧。 好呀， 先来听歌， 好呀，来听歌。 不知天上 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我们的清新 boy 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国庆节快乐。”麦森威说：“好温馨的感觉。嗯”我们的光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背起了这首《但愿人长久》的古诗啊，也是非常的有文化啊， 很应景。 对，而且南宫若寻说：“感觉这个中秋有你们，我觉得很幸福。谢谢你们的陪伴，让我们这些不能回家的人没那么孤单。嗯、也非常的感谢有南宫若寻这样的朋友一直陪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嗯，也谢谢大家。而且南宫若寻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两位亲爱的不要着急走，舍不得你们，我们也不舍得大家。 对， 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没有结束哈，我们还是会为大家一起聊一聊天哈。 对， 这首歌实在是也不舍得放下。 对， 干脆咱们俩就跟着唱一会儿好不好？ 好呀好呀、嗯、我们一起来。 但不能轻易和死在人间，转案诸葛地西湖角，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变是 感觉非常的舍不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让我们更暖心的是各位朋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给我们的评论， 说好爱你们， 光说非常感谢两位主播美美哒帅帅哒啊、 嗯、 唱的也不错啊， 谢谢、 而且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我们咱们俩要好好打硬广了哈、 嗯、 刚才我们麦森光说啊、初次见主播们，说还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播出、 嗯、 其实我们为大家还是好好的介绍一下、嗯、因为今天我们也是结识了很多的这个新朋友，还有很多的老朋友、 啊、 今天非常的开心、 嗯、 啊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是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嗯， 每天晚上呢都会有一些我们的素人歌手，还有一些、嗯、啊。就是唱吧红人，还有一些非常能唱的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唱歌。 对， 也希望大家能够的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每天晚上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这个挑战新歌声。 嗯， 当然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也是依然能够收看，我们依然盘踞在我们的这个热搜榜、嗯、一直是不肯下来哈。 对对对，我们的小伙伴们非常的给力哈。 是，今天收到了太多的小火星、嗯、再次一并谢过、嗯、也非常的感谢各位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把祝福送给大家，是不是？ 嗯，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嘛、嗯、我相信大家也都是满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哈，在回家的路上、嗯、或者是说正在跟家人团聚，那也是在这儿祝福大家，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对，中秋快乐，多吃月饼， 对， 多陪爸妈唠唠嗑。 嗯， 再回顾一下今天都学了哪些歌，敲黑板了 啊，敲黑板了，划重点啦、嗯、 是我们今天还是看到了很多的朋友继续在给我们送着小火星，还有说嗯，好的，知道了。还有说每天、嗯、啊，我们每天不止半个小时，有45分钟哈、 嗯。 今天也是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是再次的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感谢的话实在是说了太多， 嗯、 因为今天也是非常的舍不得、 嗯。 最后也是我们伴着这首熟悉的旋律，但愿人长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样的感情，也是但愿人长久。 对， 嗯，当然除了说回家的各位小伙伴，还有一些在岗的，像我们的这个南宫若寻，一些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嗯、 像我和月月一样的这些、 嗯、 啊。非常拼搏非常辛苦的小伙伴，也希望大家能够、嗯、多给家里人打一通电话， 嗯， 发个微信， 报个平安、 对，报个平安，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里、 嗯、 能够抽一个小空、 嗯、 跟家人啊，跟自己的朋友见个面、 嗯、 也是大家都辛苦了。 对、嗯、同时也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哈， 对， 也是衷心的把我们的小心小红心 这个节日过得太隆重哈。 对， 南宫若寻说、嗯、过节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爱大家，么么哒、 嗯、 也是再次为大家 说一下，如果大家想来我们节目唱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您的简历到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大家的简历小小的样音 demo 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是会尽快的安排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有一个非常豪华的表演区域，有最专业的灯光音响，还有非常的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再次夸了自己， 又夸了。 是， 同时我看到很多网友又送来了很多心， 哎呀 真的太感动了，真的，因为我平时可能很少来到这个节目哈，但是今天真的是感受到我们网友宝宝们太给力了， 太感动了。是，我觉得今天受到了这个歌曲的感动，也受到了大家的感动，也再次把心送给大家，送大心，要送大心， 送大心，也希望大家把这份感动带回去，带回家，带给自己的家人。 是，我们的闲话少说，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我们的今晚游戏，依然非常的好看。那么明天的挑战新歌声呢，会有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演唱，也期待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再次提醒是18点哦，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服。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唱不通自己怎么了，唱不通世界怎么了，唱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上，我需要征上，只要迷人的美学浮台上，征服在你就可以上荣耀，胜过被嘲笑，所以抛开自渡，用这个感应着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 了。